凡夫同埋聖人，聖人咧絕對唔係凡，但凡夫嗰個佛性與聖人嘅佛性有咩差別？聖人嘅佛性與凡人嘅佛性有咩差別？凡性有義啊，佛性就無義，所以佛性是不義之法，所以是不平等，無有高下，呢、這個就是不義嘅法嘛。啊！而各位德王菩薩不得已，不得已，犯四重金，作五逆罪，及一展台等，方顯善證佛性寶。呢個涅槃經有嗰啲文嘅。各位德王嘅問法，阿世尊，你講有佛性嘅石字，我哋就問一問啦。假如有個人出咗家之後，佢破戒，犯呢個四重金，殺人呢個就重金咯，啊，乜名啦？盜錢超過五兩，呢個重金，淫欲係重金咯，大妄意未得涅槃，未證菩薩。呢、这個大妄，殺到入亡，犯咗呢個四種嘅重金，哦，呢、这個就記住，記咗佢啦。你唔係出家人，重金可唔可以懺悔？冇得懺悔。三劫和四煞有得懺悔，波熱提有得懺悔，到結來有得懺悔，波羅夷咧就四重金冇得懺悔。啊！所以問啦，犯四重金，作五逆罪，咩叫五逆？師父、師母、師和尚、師聖人，破結磨轉法唔贊，呢叫五逆罪。搭一展台，信不悔，一啲善根都冇嘅，一絲毫善根都冇嘅呢個人，叫一展台。突一展台，當斷善根就佛性飽，佢會唔會斷咗嗰個善根嗰個佛性咧？啊！佛言：善根就有二，一者常，二者就無常嘅。善根有兩種啊，一種係常嘅，一種係無常。啊！常時就冇無常。哦，呢、這個無常就斷咗咯，無常就唔見常，哦，呢、這個常就斷咗。啊，所以善根就有常，就有無常，有兩個善根。佛性咧非常非無常，佛性唔係常。啊，所以無常啲時候常冇啊，呢、這個佛性咧埋咗。佛性就非無常。如果常的時候沒有無常呢，佛性盲中，所以佛性非常就非無常啊，常滅那個無常，佛性不是無常啊，無常滅那個常，佛性就不是常啊，所以常與無常啊輪流轉，佛性不會變，是故就不變。常與無常的意佛性咧唔係常唔係無常，所以證明不二。佛性係不二，佛性係不二。仲會個犯四重金，佛性咧都唔會斷。仲會個五逆罪，佛性咧都唔會斷。啊！仲會個一展台，佛性都唔會斷。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佛性就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啊！大一就講善，大二就不善，不善惡啊！佛性咧非善亦非惡，佛性咧善惡可以斷，善人就無惡性，斷咗同惡性。惡人就無善念，這個善就斷了。佛性非善非不善， 说佛性名为不二。善意恶第二，善亦有佛性嘅，佛性片呢个善嘅。如果冇善冇佛性，哪会知道佢是善？恶亦有佛性嘅，佛性片呢个恶嘅，冇呢个佛性，谁晓得佢是恶嘅？哦，所以有佛性知道佢是恶，有佛性知道佢是善。但是佛性不是善，佛性不是恶，所以善恶是二，而佛性不二，是非不二。佛性就没两个，善的善的佛性和恶的佛性是一个佛性，没两个。善恶的你有两个，有善无恶，有恶无善，这个是二。佛性哦，咁样嘅，啊，善恶同时一个佛性，埋咗佛性都系做善事，向人起个福；埋咗佛性都系作恶，受三恶道报。到底三恶道嘅恶本都有佛性啊？如果冇佛性啊，边个出地狱？啊，到底上天堂亦有佛性啊？如果冇佛性，天上嘅人都不求了生死啊，所以善恶是有义，佛性就无义，是名不义。问之以戒，凡夫见义，智者了达其性无义。问就五问啊，色受想行识咪五问咯，戒就十八戒啦，六根。六尘六色十八，十八就不是五蕴嘛，五蕴就不是十八嘛，所以凡夫见五蕴就五个，凡夫见十八加就十八，十八共五咩？又点同咩？肯定系两个咯，五就唔系十八，十八就唔系五，所以凡夫见啊见到咧一个五一个十八，咪两个啦。智者了达其性无疑啊！智者了达呢个五啊，五个性啊，薄性冇薄性，边个知道个五啊？五佢自己唔会话自己有五噶嘛？啊，十八咧也是有呢个薄性，冇薄性哪个知道十八？佢又唔会讲我系十八噶嘛？啊，十八佢唔会，佢不知道自己是十八嘛？由呢個覺性就知道佢十十八，知道覺性就知道佢五。呢個覺性知道五，知道佢十八，佢一個覺性啊，五同十八係兩個覺性啊，冇兩個噶。即係智者了達五同埋十八咧，其性就無異。呢個覺性冇兩個嘅，其性無異，無異之性，如即是佛性。这个无义之性呢，这个就佛性啦。古今就有义，古今的佛性就一个啦。清凡就有义，清凡的佛性就一个。赞足就有义，佛性就一个。男女就有义，佛性就一个。三佛都有义，众生和佛呢，就义。但众生的佛性共佛的佛性有咩事嘅？三佛就有义，佛性无义，无义之性呢、这个就佛性。印中文摄欢喜合掌，好呢啲教导嘅妙法咧，所闻所未闻，从来都未有，今日有喎，欢喜合掌。二无不广敬啊！都由于瓦砾嘅，人仲系个花事啦。我哋讲敬一味讲名相，名相当然瓦砾嘅人，五蚊啊，十二入啊，十八拜啊，六根六尘六色啦，啊，十二因缘咯，啊，十力四无所谓。啊，我哋一味讲埋嗰啲名相，真真可以当然瓦砾嘅人，仁者论义又真咁我。仁者论呢个义理啊，等于真咁嘅人。哦，我哋以前唔知道啊，凡夫共圣人，相差可远啊，谁不知凡圣共圣人啊？ 吐一個佛聲，佛聲都冇發聲，亦都忽而個發夢。咁樣咧，呢、這個咧你又震撼一人啊！人者論義啊，論呢個佛性之義，不二個法門，令我哋人人唔可唱來成佛啊！現在見性都係成佛，所謂今佛、古佛、未來佛，一人都有呢個心。論人者都論義。都有義真金啊！依次為未能快分，於是啦，後面咯，人中共大中聲啊，並談且未能啊，發都發啦，你大陸來祖喎、哦，你來個祖師就識教喎、哦。從來沒有一個宗師是一個背事的，所以呢你還是現這個幾有聲好、哦、大眾呢就來告未能的太法能未能落法了、哦、落法分明了見師為師落法的時候呢就受戒啊，我們在人這個時期的時候邊一個做大和尚？哦，長安呢個智光的事咧，就係做咗個受戒事。蘇州的未正律師咧，做切磨；荊州通應律師咧，做做教授；仲滅足奇多羅律師咧，釋戒。印度密多三藏的为正戒，遍地五个人的受戒，啊，戒和尚、释戒和尚、辟破和尚、教授和尚、专精和尚，五个就共同咗十只戒啦。呢、这个戒坛啊，放下自己的戒坛啊，系咩时候起噶？唔系现在呢、这个，系宋朝南北宋朝。呢、这個求羅佛陀羅三藏咧，就在呢個放口字裏邊咧，呢個戒壇。佢話將來有個容身菩薩在嗰時嚟受戒，果然早啊，就八聖寺受戒啊。後面又到呢個梁朝咧，注入三藏，從印度來，另一個菩提寺，終在呢個戒壇旁邊。他說170年後有個用信菩薩在那次轉動散的法門，其實就是剛才的次三藏法師，我介紹一下在護石南華之行，他有個護石，護石就有次三藏，他那個用信、啊、那個頭像好像用戒的，可惜十年後結果就沒有了。咁樣咧，咁咪六祖咧，在呢個法性寺太多法，哦，受咗戒啦，受咗戒就變六祖咯。現是離師，個個都拜六祖為師啊！現是離師，未能遂菩提之下，去東山法門戒行旁邊有個菩提寺啊！菩提寺只有三藏啊，種噶嘛。即係三藏知道葉華字嘛，葉華知道護石嘛，南華寺對面咧有個馬化，有個護石嘛，啊咁樣咧就即係三藏咧就種菩提寺，就在呢個菩提寺下咧開呢個洞山嘅法，洞山咧就望外洞山禅寺五座嘅道場。動散的法門是不二法門，不二法門是見性的法門，未能以動散不法，辛苦都受盡啊，被惡人來追，被惡人來放火，拋到石頭那次避難，又到這個獵人那次啊，避了15年難，辛苦都受盡啊，苦盡甘來啊，名義現師啊， 在十五年建內被人做被人放波嚟笑，拋到獵人嗰時避難啊！佢嗰個命啊，好似條屎咁硬啊！所以得翻啲人命而怨屍啊！今日得此番歡聊，真嚟道俗同此一會，莫非雷劫之言？今日我未難，以確備為屎棍三十個官僚，乃至出嫁呢個鎮，出嫁呢個地，有道嗰個道，在下手行嗰個做，一前代人同此一會，莫非雷劫之言？莫非我哋雷劫劫落呢個人言咧？如果雷劫唔中啊，呢個人言咧，我哋唔會紅梅一錘嘛。啊，亦是過去散中供養之佛同眾善根，防止得聞如上分教不不恩，也是我哋過去散中啊，大家嚟供養之佛，合作供養之佛啦，啊，鼎禮供養之佛啦。背手嚟供養之佛，帶頭嚟供養之佛，得何果落嚟供養之佛，塑佛像嚟供養之佛，係咪啊？披黑嚟供養之佛，乃至一稱南無佛，咁樣供養之佛。哦，紅中一成嗰個善根，過去白色田中有一成嘅善根咧，所以今日咧善根就萬雅。防止得民而上，分教見性不不如人。分教見性，見性嘅分見啊，必石火電降都還快。見性唔可以慢慢見嘅，慢慢見係有時間，一有時間咧，呢、這個性就不能落咗時間啦。時間過去、現在、未來嘅事咁啊，前後債斷嘅見性。如果有啊，早晨啊，晚上啊，你咪見自己分成，分成嗱呢度早晚，嗱呢度過去、現在、未來，所以見性啊冇時間性啊，亦冇呢個空間性。見性啲時候冇東南西北嘅，佢哋向方見啊，你未曾見，有呢個向方你嘅性就見唔到啦。佢哋美國見，呢個美國現前你就見唔到啦。見性的時候萬分大空嘛，所以背空都昏睡，大地都平沉嘛，冇時間性，冇呢個空間性，然後見性，你話啲見性幾快？所以林齋禅師哦，講哦，大道劫空，不隔凍曬啊，石火不及電鋼都惶空。電鋼咁快都唔痛，石火都唔夾，大道接同不隔凍曬啊！唔會有凍曬之分嘅。我知道見性係分見啊，而上分教見性得不得因啊？那係啊，六祖見性啲人言下都大悟，五祖光波個萬人光言嗰度開悟啊！你話快唔快啫？我哋講完都得嘅，等佢講完誤咩就遲啦。嗰句話你人講唔你人講完咧就誤嘅啦嘛，不言下大誤啊。所以呢個就頓教見性不不二人，教是先聲所持啊。呢、這個頓教見性嘅法門啊。是白摩善性所持的，释迦而来持的迦叶，迦叶持的二十八代祖轮波耶，波耶就持的达摩，达摩就持的二代、三代、四代，持到五祖，五祖持的六祖，教是善性所持，是达摩传嚟，不是未能自知啊，不是我未能自己发明的，这个见性法门。是达摩祖师传嚟的，不是我未能自己的，是发明的。现闻善性教者，你们个个都相闻善性 訓教見性的法門者咧，覺令正神，你哋嘅心靜下嚟，善惡都莫視你，一念不生。從呢個無念心中咧，你一問，你見性，你就隨除咗不見之疑，除咗係咪端疑就生身，你就變成覺自隨疑。哦，你能夠隨疑咯，你見性咧，你所見嘅佛性啊，以達摩嗰個佛性無變，以色界原來個佛性無變，以二十八代嗰個佛性無變，個祖師嘅佛性無變啊！你所見呢，就以善代啊，二十八代祖六，我哋仲講六代祖喎，聖人嗰個佛性啊，無二無別咯、啊。以善代聖人無別，一宗文法歡喜作大會，哦，大家人到啦，哦，個個咧都文法得益嘅，大大歡喜啊，作大會。依家奉行呢個治罪品就講完啦。零一十五，我哋上午咧，佢哋仲計佢呢個繁芒界同埋四分界。下午咧，我哋還係以時講地，聽下文章，注意明白。波野分係二七人。師訓就請依師星座學大中人總正三念摩诃波耶波羅蜜多佛文善智四菩提可忍之知世人準自由之必然心埋不能見悟，水加大善知識，是道見性。先大六祖坛经，第二品波野之文，六祖八法咧，系向呢个禁妄波野而見性，所以六祖。用呢個火野禪宗咧，禪王亦稱為火野王。火野就係禪，禪就係心，火野也是心。火野不但是禪啊，火野係佛母。一切佛咧係從波野而生，眾生就以佛為父，大慈悲父。波野係眾生嗰個祖父，係知佛之母。波野出生，愛佛現在佛未來佛。所以離摩敬文實知以為父，方便以為母，一切眾道事咧，無不從此生。方便波野就係父，實知波野就係母，即波野就係佛母。波野有實相波野，亦有觀照波野，亦有呢個方便波野。方便係對眾生而講，對地釋法無量地對釋無量嗰個方便，到無量嗰個眾生，呢、這個就方便波野。令言經文，非言都無異路啊！方便即係我多愛，方便係對己，你係親心而來，你請呢個慈悲個法門嚟做。你喊心重， 來前進不正，嗰、那個放電翻嚟做你，你業障重，原來先得個念佛嘅法門嚟做你，你疑似重咧，原來就先引緣個法嚟做你，邊個方便啊？所以方便都有多門，既然都無異路。无量的方便呢，到你见这个实相果，实相啊，个无相无不相，无量已经闻，所谓实相者，就无相就无不相，无生死相，不涅槃相，故名实相啊，意义实相。出發出三二八三到四個，從呢個實相啊，出兩個法頓漸而發，出三道聖文言覺菩薩三成，四果聖文的智慧菩薩佛四果，二八三到四果。從呢個實相而生，實相就可以。不但佛以實相為父，菩薩亦以實相為父，聖文言光都亦以實相可以而為父。呢個就實相可以。觀照可以破壞一切眾生有呢個見識嘛，亦有呢個塵沙嘛，亦有呢個無明嘛，無明嘛就埋咗實相果耶，塵沙嘛咧埋咗呢個方便果耶，見思嘛咧埋咗呢個觀照嗰個果耶，所以三種果耶就破三種嘅嘛，墨陣啊，果耶現前。波爺是什麼？波爺是佛的心，佛是無心，以波爺為心，因此欲相成佛，你一定就得波爺，波爺出生佛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都是從波爺而生佛，所以波爺就名為佛母。果耶品就大二，第一品就自罪品，自罪自己擔翻至來有，就講六祖。第二品咧就講果耶，果耶就佛之時，一切佛從果耶生。自六祖啊，好尊重呢個果耶，呢品講得好長。次日。第一日咧，佢自罪品文，太朝辦嗰個刺史到呢個火龍山啊，請六祖啊去入呢個朝辦城。朝辦城一個大梵字，現在就大梵字。咁樣咧，六祖就勝咗蝕八，就蝕自己得翻啲來由。孤人自罪品，大日呢、這個韋士品啊，即韋士士又請益，請呢個法益啊，是聖座高大眾月六祖咧大師啊，成呢個法座，所以人座幾立就不明説法。人我的基座就不停說法，人在座基在肺座就不停說法，說法呢有疑法，要尊重這個法，所以六祖呢有聖座，聖這個高座，聽法的人有大座，高座的人比大座的人說法，是是聖座 心法，知咩嘢法咧？哦，大中意总正心念魔波入去，总之人人都有份，听法啲人个个都有这样做，名之为总啊，美事分争来到做。一千多人，個個都有份，個個都應該這樣做，正心啊！所以正心者，外識之言，內心無恥，你明唔明啊？外識之言啊，唔好怕言啊！有名嘅唔好怕言呢個名，有利唔好怕言呢個利。有晒必有求晒，有财必有求财。外识之言，唔好怕言。怕言呢系六尘之境。我哋六尘之境啊，系我哋呢个果报，人间嘅果报，系而幻而化。我哋切莫攀缘。这个六尘之境，既不怕言六尘之境呢，内心就静啊，无牵，它不动。这个心不动呢，这个心就静下来噶嘛。所以外识之言，内心无牵，你呢个心自然就清净，实中静心。静心呢，就可以说法。正心呢你可以听法，正心呢可以念佛上应，正心呢念摩诃般若更上应。咩叫做般若？般若也是正啊，用呢个正心嚟念摩诃般若，般若就系正心，般若清净嘅，所以用呢个正心嚟念。波嘢咧，在上应，用正心念佛也是上应啊！用正心嚟施法，亦是上应；用呢个正心嚟听法，也是上应；用呢个正心嚟受戒，心戒和合，就叫大体。所以你的心不清净你打不到戒，心清净呢以这个戒来和合，这个就是我们的戒态啊，心法和合就明明是戒态。今日六祖劝人人不要攀缘这个六尘，你这个心就静下，用你这个清净心呢佢念波嘢，依波嘢上应，正心依波嘢就合一，所以明之为正，明之为念，摩诃波嘢波罗蜜，摩诃就称为大，波嘢就称为智慧，大智慧啊到边外，小智慧一到边外，那系呢个小乘人嘅。微摩见光，其风地而牛之，其味地而灵光，好似啲灵火降一样。呢个智慧就小智慧，小智慧不能讲百由情，当呢个宝所，只能当过三百由存，众之化成。呢个小智慧嘛，大智慧咧不然啦。广百要传就入宝所呢个大智慧，声闻言光嘅智慧都由于明萤火，何况我哋现在薄地凡夫，晒至变重，一粒芝麻咁大个火，又点能够当波罗蜜嘅彼岸呢？所以。要求这个大智慧，摩诃般若的大智慧，大智慧又照点问大雄， 见智翻嘅实相，实相立不散不灭不空不净不净不打，呢个就实相可以啊。不散不灭就话彼岸，此岸有三面，彼岸啊冇三面嘅。所以报彼岸即系报实相嗰个彼岸。照见五蕴大空呢，呢个就观照可以啊。五蕴啊，埋咗佛性啊，人人都有佛性，俾边个埋？咪俾五蕴嚟埋，色受想行识啊，又称为五蕴啊。蕴以盖覆为意，盖覆自己个佛性。所以你想见佛性，一定要破五蕴。分咗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啊，就娑婆世界就先嚟，一言而拜之，破五蕴，难破呢个就观照波嘢，娑婆呢个就五蕴，金刚经啊破五蕴，弥陀经啊破五蕴，破五重分，楞严经会四波容七大也是破五蕴。八化见过五百由前到宝所，咪又破五蕴咯。心经照见五蕴大空，你又话破五蕴。阿含经啊，色无相，受想行识无常，识无我，受想行识无我，识是苦，受想行识是苦。即话破破呢个大智个五蕴而是。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所讲一切经，无论佢哪部经，都是破众生嘅五蕴。众生嘅五蕴，冇咗五蕴就冇众生。五蕴一空就佛性，佛性现前，佛性具无量嘅功德，从性起受，一受一切受。嗰阵时就变咗六道万行。慢行都引化慢得可安呢？呢個就華嚴經。華嚴經啊，從性起受，冇咗五蕴啦。一切菩薩都從性起受啊！受引眾嘅慢行，成就果眾嘅慢得，叫做花嚴經啊！所以話華藏世界講經啊，講一半就華嚴經。咁我哋娑婆世界咧，佢講無量咁嘅經，任何一部經咧都係破五蕴。有時破十八界，十八界咪有五蕴；有時破七大，七大咪有五蕴。破呢個十二蕴，十二蕴咪又係五蕴。所以你望呢個觀照波有五蕴破，實相唔現前。不能有過落物嗰個彼岸，有啲觀照波嘢破咗呢個五蕴咯，到咗過落物個彼岸咯，從實相，實相無相無不相，以此實相出生二法三道四果，呢個咪方便波嘢，但自然都係方便噶嘛，三道性文言三成咪又係方便嘅。四果性文言光菩薩物分四性果咪又方便嘅，所以先又用呢個觀照波嘢破咗五蕴，見佛性從性起受啊，呢個就方便波嘢，自利利他本證菩提同攤彼岸，呢個就方便波嘢。佢面就六祖話。你哋人人都有念呢個大智慧道彼岸啦，有相應，煩惱就不相應，亂心就不相應，貪嗔痴嗰個心就不相應，妄想心就不相應，唯有愛惜之言，內心無恥，你呢個正心咧，就以大智慧道彼岸個法嘅相應，心法無限啦。佢明知嚟念，呢、這個念字好用，容易啊！好多人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念佛你用個咩嚟念咧？ 用呢個網聲心啊，阿彌陀佛唔係網喎、哦，用呢個喊心啊，阿彌陀佛唔係喊咧，用你呢個愛心嚟念啊，阿彌陀佛唔係愛嘅，用咩心？用光明心啊，用你呢個光明心咧，阿彌陀佛你成形啊，阿彌陀佛叫無量光嘛，你用呢個光明心念佛啫嘛，心即佛，佛即心。你咪上映，你哋念得到嘛？西六祖，我哋念大智慧道边案啊，用呢个净心，净心咩？即是六祖教呢个秘密，不是善，不是恶，正念无事。呢个净心，呢个净心可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与法。和合佢明知为念，心又清净，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呢、这个法又清净，而水合水，而空合空，呢、这个咪名念咯。中正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嗰一句就够。福慧善知识，上嚟就吊呢个题目。中正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正呢個波嘢個品一個題目個標準，福萬千知識，菩提波嘢知，世人海自由知，佛祖可嚇你，你哋向翻啲人個個都係未來嗰個佛，係人欠嗰個知識，所以佛祖話善知識。菩提波野之知，波野就智慧。世界人哋讲嘅智慧，即系聪明智慧。聪明智慧啊，知而不觉，即系教到呢个菩提嗰个字。一个冇菩提嘅，知就知啦。佢知道呢个恶，佢知道咩恶你知。佢唔识会知恶，但系佢冇呢个觉。加得菩提咗啦，菩提嘅覺知，知道呢個惡，能夠斷嗰個惡，呢個就係覺啦。波嘢就智慧，曬人都有智慧啊。咩智慧啊？善啊咁樣，善啲啦，你唔收啊？我知啊，我唔收，但係又欠啲一個覺，佢唔係一個覺智慧嘅。菩提的覺，如果有呢個覺智慧，治呢個善就修善，治呢個惡就止惡。有呢個覺嘅智慧，治惡就止一切惡。有呢個覺嘅智慧，治善就修一切善。但係呢個智慧知道善，你知道知唔知道眾生？知道啊，多唔多啊？他就摸了你的角，一个知道众生但不道众生，这个就是角智慧，知道众生而不能道，这个就智慧摸了你的角，所以六祖教导这样子，菩提波耶，这个角的智慧，角的智慧，知恶就知一切恶，知善就修一切善，知生就道一切众生，他教导我角智慧。菩提波耶之子，何必教到菩提？一世人亦有智慧嘛。我都识佢讲，做啲事就唔做咯。布施嚟，布施布施佢，佢有智慧啊！布施布施，佢叫人布施啊，佢自己唔布施嘅。佢呢个智慧啊，佢叫人去布施个智慧，佢自己啊一毛不拔。就話欠缺呢個覺字嘛，所以六祖就教呢個覺字。菩提波耶之智，係呢個菩提嗰個波耶，唔係智慧嗰個波耶。菩提嗰個波耶啊，能覺一切，能止一切惡，能受一切善，能度一切眾生，呢個就菩提波耶之智。 晒人看自由知咯，晒白啲人个个都有，啊，有治安莫错，忠善奉行，啊，广度众生嗰个智慧啊，晒人个个都有嘅，晒人看自由知，既有咯，咪好咯，啊，知唔甚埋，个个都埋咗。菩提嗰棵嘢點解會埋㗎？咁樣哦，自然心埋。菩提棵嘢唔應該會埋。菩提棵嘢埋嘅時候啊，係好微妙嘅。念經日文，性覺妙明，幻覺明妙啊。菩提棵嘢點解會埋啊？就是富流浪文曬尊啊，清淨光年點解會忽然間散得到散落大地？就係文曬尊。哦，曬尊咧幾乎都俾佢問到啊！清淨光年啊，唔應該散呢個散落大地啊！清淨光年點解忽然間散呢個散落大地？哦，曬尊就答佢啦：性覺妙明，幻覺明妙啊！性覺必明，妄明明覺。我嚟聽個性覺個妙明啊！啊，但係佢有想覺呢個覺，就變咗不覺。佢想明呢個明，就變咗不明。就係咁樣吧。性覺個妙明嘛，你唔好要換明嗰個明嘛，一明嗰個明，佢就變咗不明。啊，本覺明妙啊！這個本覺嘛，啊，你不要覺這個覺，一覺這個覺變成不覺，所以埋就這樣埋，啊，覺，你不可以起心動念為覺，起心念覺它就變成不覺，啊，明，你不要起心動念為明，你有明它就變成不明，啊，就是這樣埋覺。賣了這樣賣了，所以一曬人本自由知，帶入去。